大派活 花生当饭食，他们说他们最积极。我是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们最积极啊。 HKP Nut Butter 好特别，我是萧若愚。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好，翻到嚟啦！我哋今日又请多小丽上嚟，哇，好啊，多谢晒小丽上嚟啊！ 喂，两个博士坐喺我哋侧边啊，大佬， 系嘛？ 所以靠边站， 我哋真系我哋啲成大之友又真系坐埋一边。 我哋配角嚟嘅咋， 配角嚟嘅咋。 咁啊，喂，想揾到阿小丽上嚟啦。咁啊，阵间佢同我哋讲下，即系一啲。队长啦，系嘛？即系你同佢，即系最近，即系亦都因为 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美国队长，即系最近亦都判咗啦，系嘛？咁就有啲嘢可以同我哋讲讲啦，分享下啦。咁亦都可以同我哋讲讲呢个九子啦嘅审判啦，同埋即系亦都讲下逃犯条例啊。亦都我觉得都好紧要嘅，就其实阿小黎亦都同我哋交代下近况啦，系嘛？即系好耐冇见啦，咁样样。咁啊，即系讲之前啦，我哋即系讲翻啲即系 juicy 少少嘅嘢啦。咁啊，讲下梁振英。好啊，系嘛？咁啊，梁振英呢铺好得闲，即系我怀疑咧，即系其实而家九子啊，即系大审判啦，即系抢咗佢嗰个风头，咁啊，所以咧，即系佢而家即系攞啊，都系攞翻啊吴文远嘅广告啦，系咁咧，即系不断咁样样喺度即系 继续 文章啦。咁啊，今日咧见佢咧，即系依然风雨不改啊。琴日即系叫做打，好似系咪琴日落狗屎，依然风雨不改。咁啊，佢话诶，今日苹果有四版全版广告，系嘛？去幅图睇下先，有冇嗱？我觉得好正啊！嗱，我反而觉得肥佬啦，应该自己都拍翻个广告。嗱，而家咧喺苹果落广告咧，有一个买一送一嘅优惠。除咗苹果本身咧，即系呢个有宣传效果作用之外咧，仲有国家领导人帮你宣传埋，系嘛？咁啊，即系你见到咧，阿布 泰国啦，我觉得应该系玩即系自嘲噶啦， 系咪啊？ 吓，即系你。梁振英咁咧，其實基本上咧就係左右翼， 系 互相交波，系咪？ 啊！ 不过我讲紧啲讲翻呢个人先，我觉得真系我真系好奇怪。最初咧，阿文远出嗰份广告嘅时候咧。即係佢都有啲咁多幽默感嘅開頭， 佢本身係叫你寫埋英文版添， 咁係有少幽默感。跟住咧，你再嚟嘅時候咧，可能佢諗深一層咧，條氣唔順， 係咪覺得俾你玩咗鑊？ 呢個係本性嚟嘅，其實佢嘅本性嚟嘅，就係要 反正咁嘅本性， 狙擊啲政敵。 香港人忍耐力有限公司呢樣嘢， 嗯 ，OK， 嗱，我本來我真係想做嘅。我咪即刻幫佢註冊間嘢咯，因為我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因為我而家已經好少做公司秘書嗰啲工作咧，同時搞。就算我而家話成立嘅話咧，我好似係有一段時間裏邊咧，我可以申請註冊。 嗯， 不過我費事咧就考驗公司註冊處。 嗯， 因為我最擔心係點解？因為公司註冊處大佬而家就係即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嗰節講習近平咁啊嘛。 嗯， 下邊啲友要跟佢 follow 佢 orders 嘅話咧，就係、是、我 submit 上去嘅時候咧。就搞到佢即係ban 咗佢嘅時候咧，咁啊仲大鑊。 而家開公司好麻煩嘅， 唔係係好易嘅啫，最難開户口啫。OK， 你唔開户口就得嘅，你最開一間公司唔係好困難嘅。但係如果 ban 咗落嚟嘅話咧，咁啊俾個機會咧，美國即係嗰啲香港關係法嗰啲報告啊，國務院啊， 又寫你兩句啦， 啊又寫喂，你連成立間公司都係有困難， 影響個營商自由啊各樣啦嚇。 喂，其实冇问题嘅，我估啊，如果阿文远嗰阵时候真系作呢一个咧，我哋事前，因为我哋可以排快期噶嘛，即系两三日搞掂噶啦嘛。事前咧，香港人忍耐力有限公司咧，我觉得 Companies Registry 咧，我觉得系过度。 嗯， 嗱，而家就好难 啊嘛，事 而家就好难讲。 咁 而家就 未必啦。 你講做一樣嘢係玩嘢嘅啫，你點會真係去即係？ 唔係我，明我太多公司喺手啊！你我咁搞嚟乜鬼嘢啊，大佬？你跟住有 compliance 數鬼多嘢噶嘛？係咪？ Okay. 你唔係諗住有生意做，大佬你去到銀行開户口，即使我咁多嗰啲嘢，人哋都笑啦，大佬啊！你間公司咁嘅名，大佬 可以中途轉名噶， 可以。其實咧，我可以咁嘅，因為我有啲殼喺手啊嘛。即係嗰啲真係冇人要噶嘛，咁咪轉咗個名叫香港人，香港人因我哋有限公司，已經註咗冊嗰啲啊，即係我每年都交咗嗰啲公司註冊費啊，同埋交咗嗰啲 annual return 嗰啲啊。不過無謂玩呢啲嘢，唉，明嘅到時真係 你冇阿梁振英咁得閒啊嘛， 係啊，即係少閒咩大佬？ 喂，佢係人哋俾埋錢，佢俾埋 office， 俾埋個 staff 佢去玩嘢。 唔 係㗎， 其實我 啱啱 諗過咧，就 係、 是、我代價唔係好大，因為我係唔係咧？我哋每年咧都有一扎呢咁嘅學喺手咧，我都係交嗰啲錢㗎嘛。其實我係轉咗個名嘅。 不過你唔同啦，即係阿梁振英佢有個咩㗎嘛？佢有個前行政長官嘅辦公室㗎嘛。係 啊，就話佢有埋個 office， 有埋個職員幫佢做嘢咯。 嗰度即係好唔知三係咪三個特首加埋係咪成千萬咁啊嘛？每年 啊 使，即係你使我哋啲錢嚟玩啲咁嘅嘢喎。即係呢樣有冇咁契弟啊，大佬啊，真係。咁所以即係。 其實我問過我做 Comset 嗰啲朋友咧，就話其實單嘢應該係實冇事嘅喎，只不過係即係阿梁振英要話俾我哋聽，好你同我玩啊嘛，我同你玩嘅方法就係告你咯。咁你自己都已經大壓力啦，而家可能係即係嘥咗一啲律師費啦。咁 阿土伯，你有冇揾過文遠啊？佢驚 冇啊，因為我呢個禮拜都好忙，我係最近呢兩日先諗到呢樣嘢。如果佢一反應嘅時候咧，我即刻叫同事幫我 submit 咗咧。我啲學嘅公司咧，就轉咗個名佢咧，真係玩死佢嘅。因為有時真係，喂，你一日有幾多間公司嘅申請改名啊、姓嗰啲嘢啊嘛。 唔係，但係咁講。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最大嘅問題係點咧？ 但 係 個日期佢知道你幾時噶嘛？ 係啦， 佢即係過咗。 即係我亦都無謂攞咗個公司嘅日期。第一就係、是、第二咧，嗰、那個學咧就真係冇乜用噶啦，已經變咗。因為點解咧？我跟住再又例如有個客嚟買嘅時候咧。咁我係轉翻好名， 咁你查到轉咩 record 㗎嘛？ 係咯，咁佢嚟咗為大佬啊！ 你個 record 係做過呢間內，香港人忍耐力。 呢班友仔原來你 玩過嘢嚟嘅， 呢間公司玩嘢嘅大佬，咁影響形象喎。 咁唔係嘅，香港人忍耐力有限公司咧，即係你係咪借機抽水咯？既然有個咁嘅名，係嘛？亦都俾阿梁振英點過嘅名嘅，咁你咪順勢啊，開一啲即係 product 相關嘅一啲公司咯。 咁不如你話我。 心，我哋花生台叫做 Hong Kong Internet Radio Limited 啊嘛，香港網上電台有限公司啊嘛，不如申請改名，我又叫香港人民代理。 喂，但如果梁振英告得入咧，都好笑噶喎。 我哋有户口嘅大佬， 咁啊唔得啦， 係咪啊？我哋好多人即係透過嗰度過數嘅，如果唔係咁點搞啊？ 阿吳博想講咩？ 唔係我話即係如果梁振英告得入咧，都好笑啊！真係香港人好嬲咧，即係群群喺網上反撲咧，都真係引來有限公司真係。 咁其實開個 page 都唔得㗎，其實係。如果你開個 page， 我純粹話即 係。唔係咁，你理論上所謂有限公司，你係有 business operation。係 我知，但係我嗱第一嗱，我又唔信佢覺得入啦。第二，你話好笑又唔係好笑喎，佢做呢樣嘢又係咪？即係 佢唔講嘅，我唔覺㗎。其實佢唔講，我真係唔覺啊！我以為係當即係玩嘢嘅， 純咪純粹係俾人覺得你幼稚啊，同埋小氣啊！呢樣嘢係冇人因為咁樣而掰你噶嘛，大佬啊！即係所以而家即係之前阿細良就講啦，係咪話？唉，佢而家喺度埋緊班啊，我又唔係好信啊，大佬！即係你同你第一次埋班嘅時候咧，你所做嘅準備咧就非常之唔同啊！而家你做嗰啲嘢唔插做喎、啊， 我咁諗，即係我唔係一定剔曬啊！細良嗰個曬咧，我發覺佢咧近排嘅動作咧越嚟越似有呢個風聲，同埋你香港嘅形勢轉咗噶嘛。嗱、以前我哋要俾阿爺接受咧，其實阿爺有個前提嘅，喂大佬，你唔好形象太差先啦。 係 ，OK 嗱，我憑過去嘅經驗啫，佢當日點解揾董建華？即係除咗因為佢能夠即係揸住佢春袋之外咧，因為東方海外曾經救過佢。第二就係、是。董建華話曬係一個最初嚇四平八穩嘅人啊嘛，係咪？即係唔係好多棱角嘅人啊嘛。喂，如果我做獨裁者嘅領導人，即係唔想煩嘅，咁你都想揾條咁嘅友。後期你揾曾蔭權，亦都係咁嘅目的。最初梁振英出嚟選嘅時候係 OK 嘅、哦，啲民望係真係好過唐黨好多嘅、哦。 因为佢打一个政纲系即系财富再分配啊嘛， 用民生嚟换政治啊嘛，当时 即系我哋左交啲嘢啊嘛，老实讲我哋都几难反对嘛，连刘山清都撑佢嘛，真系吓死我，好在佢私下讲嘅大佬。好啦，但系我觉得咧，佢做完之后咧，再加习近平之后咧，条路线系转咗嘅，要靠擦鞋。而佢而家呢咁嘅方法咧，同泛民纠缠咧，我觉得佢系食中咧阿爷条水。我觉得开始系。嗱，我覺得呢個人唔會蠢到咁，佢梗係有少少陰謀嘅。我覺得梁振英係有呢個咁嘅古靈精怪嘅，即係喺佢處理即係蘋果嘅問題上邊，即係話佢捉到老共，蘋果係我哋嘅眼中釘，我就要第一個出嚟打你，打得最勁。即使你咁樣幫蘋果谷到屎咧，冇所謂。OK， 我拆多個野蟹得噶啦。喂，老實講，而家本來我都唔係好想登記嗰個蘋果嘅網頁嘅。喂，次次都要打username 同 password， 唔使次次咩？我要啊， 唔使系咩？ 唔使， 即系我用个 Facebook 即系注册咗一次。 系啊，我早知用 Facebook 注册真系好简单啲。我用手提电话，又要 send 个密码。 手提电话你咪咩咯？ 阿屌，真系。跟住我用 email 咧，又要打我密码落去。 Facebook 啦 ，Facebook 啦，其实系，因为反正实名制，你就用 Facebook 算啦。其实 反而咧，咁样苹果仲有救。 系啊，啱嘛？ 你所将所有嘅深黄浅黄。淨係心黃都夠啦，一次過垃圾嚟。 係啊， 你而家借呢個機會，不如你叫啲交月費好過啦，大佬。 不過你頭先講咧，就係話而家習近平嘅口味唔同咗啦。 我覺得口味唔同。 佢嗰種口味唔同咗啦，即係你係越鬥得啦，係越係好用鬥狠，佢越中意你。就等於佢點解最近佢都委任咗呢個曾偉雄啊？作为呢个佢呢个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啊嘛，系嘛咁佢话即系， 喂佢个仔会唔会吸毒噶？好似成龙咁啊， 个仔吸毒咧，嗰个亦都 讲笑啦， 亦都有郁文啊，啊即系咁佢即系 你讲嘅啫， 咁系啊， 我唔知啊，大佬啊， 我都唔知啊， 咁啊你见到其实佢系嘅，咁啊刘少佳都讲，因为佢处理占中获中央肯定啊，咁又关禁毒咩事咧？系嘛呢啲咪真系好明显系一啲派。即係 好明顯係政治酬用啦，呢個就係 喂你講事老實講，你如果佔中，即係呢個叫咩德力話，佢叫處理德力啊，七啊九日啊哥，你唔掟嗰百啊幾個催淚彈啊，點會捱到七啊幾日 啊？係咯， 有乜可能捱到七啊幾日咧？你仲話佢有力？喂，大佬，平時我哋呢啲吹到咁大雞都好。 阿小麗，你嗰陣時係第幾日鋪頭啊？ 這個應該是一開始就在這裡， 一開始就在這裡 罷課的時候都在這裡 罷課這麼早啊，原來是 他們什麼青年重奪的未來嘛， 是嗎？ 哇厲害喔，早白 這樣哇真的很早啊，原來是我因為我以為你之後你才拖那個什麼啦，是不是小老寶啊那些出來在這裡講課啊，其實是 講課之前已經開始有 的 了， 罷課的時候都已經是金鐘幫手的、啊、後來發覺、旺角需要人幫手那就有過去咯， 即是罷課、哦、即是九二八之前已經在 這裡了，即是學聯的時候啊， 是啊、 哦、哇那很早啊，其實是咁即係你嗰陣時有冇啊？因為九子線惑你啊，其實係 主要即係嗱，一開始就係覺得呢個罷課好感動啦，學生都嚟參與啦，咁然後就係呢個催淚彈煽動㗎啦，好明顯全香港都 係， 即係我自己記得有一幕好深刻嘅，嗰、那個就唔係催淚彈，係有一次咧，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警方咧就揚稱要即係運送啲午餐入去佔領嘅現場， 有啲橡膠子彈， 其實就係有啲子彈，係啦，咁又好似特登俾你見到添嘅，即係想嚇人， 都唔 係 好似啦，特登 特登。 咁然後咧，咁我哋自己都預計嗰晚之後應該係會夜晚嚇少咗人。 我 點知就係多咗好多人，跟住我就去即係問下嗰啲即係男士啦，好大隻嘅係啦，我問佢點解你即今晚落嚟嘅，你唔係應該見到子彈好驚嘅咩？咁嗰啲先生係話落嚟保護啲學生，要食子彈就我食。咁我問佢你翻咩工啊？跟住佢話翻工嗰啲唔使講噶啦，嘿，要揾工好容易啫嘛。過埋呢段時間咪去炒散咯。咁其實係真係好感動嗰啲時間。 哦，咁其實係㗎，因為見到九二八嗰日咧，係個個人啦都願意即係走上街頭之餘，其實你見到我係記得係嗰陣時咧係催淚彈之前，好似催淚彈之後，好多人送啲生理。即係嗰啲生物鹽啦，咁啊，即係擺喺呢個金鐘地鐵站啦，係咁喺度分貨啊 ，share 啊咁樣樣。哇！你見到嗰陣時咧嘅香港人好無私喎，其實係好大件事喎。我記得我嗰日就係喺唔知橋上面啊，即係嗰、那個下角道橋上面，我就係同阿昌昌相遇啦。我嗰陣時係咁啊我記得係遠處就睇住嗰啲催淚彈係咁嚟嘅，其實就咁，但係咧就呢、這個如果你話同即係同三子有關啊，因為佢哋去煽動呢、這個就差太遠啦。其實就即係因為而家咧，即係呢個法官就話啊嘛，係嘛，即係就話你哋即係呢個三子，其實佢而家最重嘅控罪啦，係嘛，因為你哋係叫做。串謀啦， 公眾防擾， 串謀公眾防擾啦。咁但係串謀咧， 同埋煽惑他人， 煽惑公眾防擾， 嗰條就三個都唔入嘅。另外啲人入曬， 另外啲人入曬， 雙重煽惑、那個。 因為其實另外啲人入曬咧，佢哋主要就係佢唔同嘅據點，咁佢哋係即係 爆出嚟， 係啦，即係分布唔同嘅據點啦，就喺度呼籲人哋做啲咩、嗯？ 好在今次咧，即係話時話，我唔係講笑，不過真係啊，因為阿院長咧就救咗我嘅， 係咩？點解咧？ 因為佢你我哋晏晝通電話嘅時候咧，未爆出嚟彈嘅，但係已經準備㗎啦。咁佢就叫去嗰啲眼鏡鋪啊。買嗰啲生理鹽水啊！喂，大佬啊，你一次過買唔到咁多啊嘛，大佬咁啊，去咗幾間，跟住去到已經全部爆曬出嚟啦，已經。如果唔係，我都大鑊㗎啦。喺嗰啲咁嘅位，通常我哋係最勇㗎嘛，一定係帶隊衝先嗰啲人嚟㗎嘛。因為同埋仲有以前係有經驗啊嘛。點樣爆發所以今次咧，多謝院長嘅啫。如果唔係，真係又係煽惑他人啊，大佬！屌，而家大佬 咁但係。即係嗰啲友又唔會聽你點啦，係咪？確實就，如果你話煽惑他人， 需要聽你點、基本上係一個精心嘅部署。第一， 邊個嘅精心部署先？ 老共同埋特區政府加梁振英。OK， 佢特登咧就係封個公民廣場。你爆咧，拉曬嗰班友仔。OK， 跟住泛民主派想擺。loudspeaker 即係嗰啲音響嘅時候咧， 捉曬 拉埋嗰扎咩鄭宇石啊、劉慧卿啊、何俊仁咁樣。喂，一般嘅市民大眾喺電視一睇到，一定會衝出嚟啦。尤其是即係身亡嘅支持者，淨係六四去六四嗰啲人已經夠啦，已經係爆曬噶啦。再加即係因為你後生仔喺個事前即係個感染啊，點會唔爆啊？OK， 跟住你再。搞几十粒八十几粒催泪弹嘅时候，系人都兴啦。根本你就系想去没完没了，系咪？喂，你仲衰过当年老共处理六四屠城啊？因为确实嗰阵时候有权力斗争啊嘛。 有趙紫陽喺度拖拖拉拉啊嘛，拉住啊鄧小平度拉住李鵬啊嘛，而呢一次係你精心部署地咧，係諗住一鍋打巢香港嘅民主運動啊嘛，全部引蛇出洞，跟住全部一齊告。嗱、我事後諗嘅啫，事前諗到嘅真係老實講就真係已經係先知啦，係咪、喂，蠱惑嘅喎呢招係，一路都唔清場。等你包仔搞亂搞亂檔。Okay? 每一路都唔清場咧，就一定係佢嘅策略嚟噶啦。即係曾偉雄最近都講咗啦，佢話係即係等緊佢等啊嘛，即係唔清住啊嘛。 因為點解咧？你哋係會內控，因為你係會開始冇耐性嘅。咁你有啲激進派會抬頭噶嘛？哎、我要爆啦！ 好似天安門咁樣咯，嗰陣時係咪一個阿 柴玲啦、 柴玲啦、 封崇德咁咯？假設就係即係當然冇咁誇張啦，係咪啊？因為佢話例如衝入立法會嗰下，你唔覺得好奇怪咩？龍和道嗰下唔覺得好奇怪咩？ 自己人可能會有不同意見啦，亦都因為事實上佔領得太耐咧，其實市民都會即係慢慢有啲動搖嘅、 疲累， 係啦， 或者係啲人覺得真係阻住揾食 啊。小黎嗰陣時，你係咪都喺旺角多其實？ 我開頭喺金鐘多嘅， 金鐘多嘅， 後來就係因為旺角發生咗好多事啦，就覺得即係需要過去睇下咯，咁、就去咗旺角。 因為旺角咧，其實我記得係十月中開始啊，都唔係十月中，係十月頭啦。其實已經係好多流血事件嘅啦，已經開始係。我記得十月頭嘅時候係直情係差唔多去暴動咁樣嘅階段咁樣樣嘅。 頭先又吳博，我回應一句啫嘛。嗰陣時有人話我嘅，我話開始唔得噶啦，因為點解咧？當我參與咗咁多年呢啲運動。我發覺我翻工叉車翻去喺唔同嘅時間咧，都要塞九個字嘅時候咧、我開始猛嘅時候咧，覺得唔得嘅，連我都係咁諗。咁、市民大，即係我十幾日之後啊、我咪舉一個好精彩嘅例子嘅，因為我通常我翻 office 嗰個位置咧有個代客泊車嘅師傅咁啊、即係我擺低架車，佢就幫我、搞咗佢，跟住就擺低錢咁啊，每日就係廿蚊個鐘底玩啦，灣仔。佢第一日嘅時候。你摆低咪得咯，我同你睇住得噶。大概接近十日度，佢同我讲：走咩嚟？冇生意啊嘛，因为佢靠夜晚黑嗰度啲食屎啊嘛。我唔知道我举过呢个例子嘛，但系呢个系一个好 vivid 嘅 example 或者 description， 就系点解啲人觉得喂开头都对路，尤其是后期咧制造咗咁多啲咁样嘅冲突啊、分化嘅时候咧。一般嗱，我唔覺得佢一定會係即係特登係咁同我講，因為佢冇需要，呢、這個亦都唔會老共入得到嘅人嘅大佬，泊車仔點會入得到啊，大哥，係咪？但係遲，所以我哋下次都係要醒少少，即係真係要重新分析嗰場運動。所以嗱，老實講，九子咧，講翻轉頭今日嘅主題咧，唔好去講遠山運動咧，就係、喂佢真係同大家頂咗板。我今日睇啊。周寶松一篇文係咪？好感人。佢個分析，尤其是咧，我覺得咁多個咧，即係除咗朱木之外咧，佢自己香港第二代香港人嘅歷程係寫咗出嚟之外咧，我覺得鍾耀華嗰篇嘅自辯詞咧，即係除咗阿銘嗰篇之外咧，就係、最感人。佢係完全將。整個你的抗辯或者整個抗爭嗰樣嘢咧，係體現咗出嚟。 不如開嚟睇下啦嚇。 我覺得咁多嘅泛民嘅支持者咧，你真係要細心換味咧，係鍾耀華嗰篇文章。 好，我哋開嚟睇下先。 鍾耀華嗰篇文章嘅重點咧，我簡單，起碼我自己嘅體會係咩咧？第一就係話我只係其中一個人。OK， 用阿戴啟思嘅講法咧。I am everybody 好似系嘛，佢话 I am everybody， 即系我只系其中一个代表嚟嘅啫。你告我，其实你即系告晒所有参与运动嘅人。我觉得呢个系重点嚟。跟住佢就话咧，我唔会求情嘅。你中意点判你就点判咯。即系卡斯特罗嘅讲法就系话咧，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嘅。审判我吧。 好，我哋睇一睇先。 OK， 有一睇嘅原来。 有一睇啊。 数以万计香港人政治觉醒，经过十八日审讯，占中三子等九个人全部罪成。 我哋可以见到啦，我哋每个被告人咧，仍然都系有即系几公和嘅意志啦吓。我亦都同我哋每个人倾下偈啦，都知道大家嘅心都系好平静嘅，所以都唔需要太过担心。 继 戴耀廷同陈建文放弃交求情信，只是唯一希望法庭不要判注目坐监。 其实呢，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我都不知道，我要讲出来我才知道。 礼拜三到其他人陈情啦。代表Tanya的黄靖宇希望法庭考虑为Tanya先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同时希望考虑判缓刑，因为单案是特别例外的情况，是不寻常的公民抗命例子。Tanya所谓的煽惑，只是叫市民企出来争取真普选。代表钟耀华的大启师就说，钟耀华愿意承担罪责，但表明希望判社会服务令。之后钟耀华读陈情书，说依家告的不是九个被告，而是告所有参与雨伞运动珍重香港的人。法官要知道的不是他的背景、参加散文的缘由，而是每个肯花时间心力参加运动的香港人。特别村长的骆应鉴就说，村长案发那时呼吁群众守望相助，坚持非暴力原则，罪责只是阻碍马路，对社会影响、经济损失不是村长预计或者应该负的责任，想请法庭索取社会服务令和背景报告，再协助考虑判刑。 律师说是以年计，如果以年计就以年计，我们用以年计的酬金好好锻炼我们自己的身心，希望香港人都可以在我们被囚禁的时间继续在监狱的外面去为这个社会的公义 去奋斗。 法官决定为张秀贤拎感化和社会服务令报告，今个月24号判刑，各人获准继续保释。 我不会因为这样所以觉得很乐观，我觉得我和战友一起，我们大家都做好个心理准备会进入监狱了。 他仲话，最好的准备就是最坏的准备，冇后悔参与散运，心境平静啊！ 我点解头先讲一半讲钟耀华咧？就系、是、因为我觉得佢嗰篇嘢最能够 represent 到咧公民抗命。 嗯， 审判我吧 ，OK， 我只系代表散运一样嘢啫。你我唔会为我自己嘅背景啊嗰啲嘢求情嘅。亦都唔会接受社会服务令。 嗯， 果然系中大嘅学生会会长有吉事，我觉得系。 中大学生会会长又有吉事嘅咩？ 喂，我哋搞个学运咁多年， 哦、 我最欣赏嘅人绝大部分咧，系唔系嚟自香港大学嘅，嚟自中文大学。佢系 typical 一个咧，能够系代表咧，系几个世代中。 咁啊，周树峰啦。 exception 啦，呢、 這 个世界有 啊，咁啊 comment 啦， 阿小丽点睇啊？你嗰日都有去嘅，我记得你第一日嘅审判系 系啊，两日都有去嘅， 系 咁事实上听佢哋读佢哋嘅陈情嘅时候，都系好， 你都入咗去嘅，即系 喺出边企 出边睇 mon 系咪 ？OK， 咁系觉得好感触嘅，咁其实第一日呢是没有想过这么快他就会宣判他们有罪啦，想着法官都会读下判词啦。咁然后见到哇一片哀鸿咁样所有罪名都是即是罪成呢，其实个心是比预计沉重好多的。 不过你都好难估计呢一次的即是白色恐怖秋后算账，我尝试这样形容啦，即是当然同中国那些没得比，但是即是都好难唔估到呢，就是他们不会出事的。 但 即實死梗嘅喎， 煽惑煽惑嗰條罪咧係好具爭議性噶嘛？ 唔係，其實係危險啊！真係，因為點解咧？佢今日攞得呢一條告我哋嘅話咧，就話即使我哋日後咧喺街頭啊做簽名運動啊，有啲街坊嘅咦呵呵嘅時候咧，即係跟咗我哋大隊嘅話，佢都可以用呢一樣嘢嚟告我哋。 嗯， 因為如果佢用翻我哋以前嗰個咧，即係未經批准集會咧，其實真係罰錢嘅啫嘛。 嗯。 甚至乎社會服務令嘅啫嘛， 嗯， 我試過啦，罰3000嘅啫嘛，你咪豪俾佢咯，30000我都殺你啦，300000我都頂啦，如果可以搞到79日嘅話， 咁呢個咪咩咯？呢個咪就係生不逢時咯，你見到，咁但係就兩個講法啦，即係雖然你即係佢哋你嘅例子係證明佢哋生不逢時，但係其實佢哋都覺得自己係身於呢一個 亂世， 亂世啊嘛， 有種責任，我覺得就係、 是、啊， 不過咁講。 即係你成日恥笑鬱敏呢都係一件事嘅。佢嗰個講法唔係錯得晒。 你講邊個講法啊？ 嗰個講法話即係你香港係個民主運動係需要有政治犯。嗱呢個亦都係阿達仔。佢經常講咁樣。其實搞民主運動冇政治犯係有問題的。 因為你 點解香港嗱？我記得成名做過呢個研究嘅。嗰陣時候咧，佢就用Democratization of Hong Kong 咧做佢嘅牛津博士嘅論文啊。佢嗰篇嘢我細心睇過。佢其中一個論點啊，其中一個論點嘅就話、是：你比較南韓、比較台灣咧，點解香港係一個 anomaly 咧？即係唔 normal 啊。除咗經濟發展好好之外，其中一個元素佢就話咧，因為我哋係冇乜壓迫。点解台湾或者南韩嗰啲咧反抗咁激烈咧？咁死而后已咧？因为佢系被个当权者咧系不断咁镇压，佢啲家属又好，或者系嗰代人都好咧，系完全变成咧系一个集体嘅记忆。所以当一有事嘅时候咧，系全部飞身扑晒出嚟啊嘛。所以唔系嗱，从长远嚟讲，唔系坏得好紧要。 的確我都可以預計呢，其實民主運動嘅重心，如果我哋話我哋最能夠相信嘅人呢，可能未來都會係即係佔中九子佔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即係角色囉。 嗰個道德感召力就強咗好多，因為佢真係坐監㗎嘛。 事實上睇朱木嗰篇陳情書呢係真係會睇到喊。咁即係 同埋朱木，因為佢做慣牧師呢，佢嗰把聲佢啲抑揚頓挫呢係好感人。即係好彩，我都唔敢去嘅。真係老實講，你真係幾難頂嘅。老實講， 其實就咁睇文字都好感動嘅。 係啊，我就睇文字咋。 我記得咧，當時即係幾年前，我去喺面書度睇到陳谷佢即係臨受刑啊，佢後來先至話佢冇事啫嘛。嗰篇嘅即係陳詞或者嗰篇嘅遺書，係睇到咧，即係自己心裡落淚啊，即係自己覺得好激動。 所以你唔好話，即係唔好抽水還抽水，即係你抽下船啊！你班契弟，即係例如芒向報啊，或者其他啲， 好賤嘅芒向報啲係。 喂，老實講，你交換呢個位，我啊都算係即係交一條查一條啊，逐啲講啊。 唔係咁， 我點解咁講咧？因為我冇乜代價嘅人㗎啦，係咪？我又冇細路，係咪？我又唔需要養家咁滯。喂，但係你叫我去到咁嘅位，我都玩過好多鑊，好多張 shirt。但如果你真的叫我斷連繼的話，好像明將咁講咧，喂，你都好難騰嘅喎。喂，將心比己，逆地如處。喂，你係咪真係唔騰先？你估你真係卡斯特羅啊？喂，嗰啲情況咧仲好喎、啊，其實你喺香港係仲戇居喎。點解咁講咧？即係我唔係話香港冇意義。喂，卡斯特羅咁做，好似曼達拉咁做，好似甘地咁做，你審判我吧。更多多嘅群眾出嚟係推翻政權，我做到總統啊嘛！我計呢條數啊嘛，都仲可以香港計咁 撚咁計嘅，你曼德拉喺當年都計唔到咁清楚條數啦。 冇錯，第一計唔到，第二就算你攞呢一樣嘢， 隔離幾時會完？ 你攞呢一樣嘢嚟講，喂大佬，我哋只係有犧牲嘅啫。我哋係冇 reward 嘅，因為嗱，我用佢嘅 logic 就係用成本效益啊嘛。OK， 喂，你話喂，就算講社會服務令。你都話唔好嘅話，咁你嘅雞蛋裏喺度挑嗰啲咁嘅骨頭，喂，我就覺得好不齒喎！我睇完之後，對唔住喎。喂，你嚟啦！我估你好似啊旺角騷亂嗰啲，有啲部分人啦，無謂即係孤恩其名啦，全部褪曬太啦，認曬衰仔啦，咁點咧？喂，我都唔會咁樣去批評啦。你認衰仔咪認衰仔咯，你驚咪驚咯。咁呢個當然係對個運動係冇好處啦。喂，但係而家呢班狗子到今時今日，都仲係死頂喎。喂，你估冇心理壓力㗎？老實講，喺由告佢一刻到今時今日，你諗都諗到，你試下，俾人慢性即係SM 啊，簡單嚟講就係、是。仲慘我入去坐啊！你快快脆入去坐都係算啦，屌真係。 好，休息一陣。 好， 唔係佢好似 係嘛？唔係三十二分鐘啦。 好嘅， 入。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